没有那个鸭腥味儿、 嗯。是的， 然后呢，它那个肉啊还非常非常的香，然后腥味儿没了，但是那个香甜的味儿就出来了，也非常的嫩。其实你要说吃鸭子，有人说咱北京人是专家， 嗯， 对，北京当然您是挂炉的也好，还是焖炉的也好，您烤鸭子您急了，您哪吃的都行、 嗯。 但是北京人吃鸭子一般就是烤鸭， 哎， 但是鸭子你说咱们全国认定的。最会吃鸭的人是哪？是南方人， 南京 的。 对， 人家什么咸水鸭呀，人家什么酱板鸭呀、 嗯， 人家什么樱桃鸭呀，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全。那一年吃的鸭子是海了去了，比北京都多。 人家那个鸭子味儿正啊，而且还做的还特别好。 所以，身为咱首都的、咱这个老百姓啊，咱北京人不能光吃一烤鸭，或吃一烤鸭、嗯，咱得各种味道咱都尝尝。 是 这个地道的南方的酱鸭的味道。做凉菜可以直接您切完之后直接放在嘴里，它那个酱味已经渗进去了、 嗯、 微微有一点那种红烧酱油再加点红糖的那种甜口，吃起来非常可口。 嗯， 然后没有什么腥味。烤鸭子呢，它现在油腻，这种酱鸭子其实在制作过程当中油也逼出去了，而且用的又不是那种像北京的大白条鸭、大肥鸭，对吧？用的都是那种小鸭子、 嗯、 一只鸭子褪完毛净完糖之后给您卤出来，肉紧实着，600克，一斤多一点，一斤二两、 嗯、 这鸭子正好一家人吃一顿，正好又是肉鲜嫩的这个大小。 嗯， 所以呢尝一尝地道的南方的这种酱鸭的味道，咱们也改改口，别天天烤鸭子、 哎、其实说到这个鸭肉啊、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哦，鸭肉比 如说你这个夏天吃啊，这个春天吃啊等等，它属于属凉的 鸭肉，不上火。 哎，不上火、 嗯、 然后这个鸭肉，但是有一点，你要在家里做不好的话、 哎、 真是有点腥臊、啊、 可腥了，可腥了、 啊、所以呢这个酱鸭呀真的是 我北京人爱吃酱味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爱吃酱味的，所以这个酱鸭是挺对口的。 对、啊、您尝尝真的好吃。 是的，那说完了这个酱鸭，还有这个散养鸡做成的熏鸡 了，有鸭了，十只的价。 对、嗯，另外咱们还有这猪蹄儿， 哎， 这个猪蹄儿你要在家里，比如说你焖呐、啊、或怎么样的话，弄不好也真的很麻烦的，嚼不动 啊。 但是这个酱鸭真的软烂适口， 是 特别的香啊。 猪蹄儿家里弄不好也是发腥气， 是的， 对吧？因为这个猪蹄子您焖不好之后，它里边那个还油油腻腻的出不来， 嗯， 所以呢，人家传统这种做法，老汤啊，或者它有那种大的那种鸭里那种掉出来的那种汤吧， 对， 它打进去那个味儿可以，第一可以压进去，第二那个就是整个猪蹄儿吧，它外面那个皮再加上里边那个筋，它是 Q 弹的、 嗯、对， 它不是说吃咬一口就没了，家里炖的那种高压锅炖出那么面不进味儿，它是 Q 弹的。而且呢出锅之前呢，像这样的猪蹄儿咱们家里为什么有时候不进味儿呢、 嗯、 就是因为你少了一个在老汤汁里浸泡的过程。 现在家里有时候做啊，经常用这个高压锅， 对， 高压锅的快倒是酥烂，但是不进味儿， 味儿进不去、 嗯、 这必须得浸泡48个小时。 对对对， 所以像这猪蹄儿煮完了之后，煮到80%就在这个锅里老汤汁里泡48个小时，让那个味道一点一点随着猪蹄的热胀冷缩的过程吸收到它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里边去。这时候您再咬上一口，嘿，您是配一个冰啤酒也好，还是您配一小二也好、嗯、 太美了， 我告诉你没死，活活没死。 所以呢说到这儿呢，赶快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武迅的散养鸡、 嗯， 加上酱鸭，再加上猪蹄的特惠组合、啊。 是的， 我们有这个酱鸭呢600克一只，咱们是5只、啊。 5只鸭子。 另外呢有散养鸡啊制成的熏鸡5只。 5只散养鸡。 哎，这就10只了。 10只了。 另外呢咱有120克一袋4大袋的酱猪蹄的。 对。 那么这个组合的话呢，朋友说，哎呦，是不是挺贵的？ 是， 市场上700多。 700多块钱。 但是今天呢我们299。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啊。所以这也是武迅这个南方的大品牌想急于打进北京市场的一个广告推广。 对对对，咱们这可能应该是第一站、嗯、 是，所以大家真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啊，可以多订点，无论你自己家里用或者说请客送礼啊，节节假日啊， 下半年了，下半年节多，下半年年这个什么乱七八糟节都集中在下半年、 嗯、真是， 家里平时来个朋友，咱们东北话来个请儿、 哎、 对吧，你别弄吧什么这家三颠三炒俩的齁、嗯、烟熏火燎的，热只鸡热只鸭子，然后切俩青菜拍个黄瓜， 齐了， 就是一顿饭 嘛。嗯，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像你说的啊，咱们不仅在家里自己吃啊， 嗯， 也可以过节聚会送礼啊， 当然、 把这种美味呢分享给这个亲戚朋友，咱们一起来享用都挺好的哈。另外呢今天关键这个食材啊特别的好，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点健康的肉、 嗯、 吃点好吃的肉， 对 对吧，回家之后呢晚上您是热着

饭了，或者晚上真的是加班很辛苦，回去不想做饭了，太累了，包括到你中午带个餐，你都可以来吃，咱们盖个饭啊，盖个面啊，包括做个炒饭啊，都特别的方便。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郊游的时候，就坐火车的时候，咱带上两罐，吃的又营养，吃的又健康。 嗯，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阿尔蒂的红烧的黄喉鱼呢，有25罐，香辣的黄喉鱼罐头呢有5罐，一共是30罐啊。那么市面上要近1000元，但是今天我们299元，您就可以拿走，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这个产品呢，您打开一罐就知道，里边没有任何的辅料哈，完全是实实在在一条一条的小黄喉鱼，感觉就是厂家的特别的实在哈，就是实实在在的非常真诚的对待消费者。我也突然想到了，为什么这个产品能够依然屹立哈，就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299元，您拿走的是30罐罐头啊。好，那平均一罐呢也就是9块多钱，所以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国庆7天乐，北广购物优惠大让利。10月1号至10月4号期间购买500元以下商品立减15元，购买5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同时，金九银十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新用户再送30元积分，三重优惠。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2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For my head.